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9月2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京通快速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远通桥。京承高速环港桥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站外侧和中间车道，队尾排过四上桥。京开高速金华寺收费站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拥堵。东三环华威桥北侧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东五环平方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堵，队尾排到远通桥。西三环莲花桥南侧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大运营商 5G 新应用亮相世界 5G 大会。 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北京校长教师轮岗启动，史家校长兼任革新里小学校长。 天津方面，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举办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 河北方面，聚焦2021树博会，本届树博会项目签约将超过上届。 国际电讯，普京称美国在阿富汗经营20年，结果全是悲剧。 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城市服中心组团将携2展3活动亮相本次服贸会首钢园区。 热播大剧《觉醒年代》编剧执笔创作同名长篇小说将于10月出版。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2021世界 5G 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圆满落幕。作为北京首个活动碳中和的国际性会议，大会所有用电都采用100%绿色电力。为此，北京绿色交易所向2021世界 5G 大会颁发了碳中和证书。为期3天的会议中，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重要嘉宾应邀出席发表演讲，包括18位国际嘉宾、13位院士等。 5G 应用设计接榜赛吸引了400多个团队参赛。大会闭幕式公布了25个优秀设计方案胜出。京东物流 5G 全连接智能仓、山西省陆安化工集团新源煤矿 5G 智慧矿山项目、5G 智慧医疗点亮海南健康岛3个项目获得1等奖。这其中 5G 智慧医疗点亮海南健康岛同时获得最具价值投资奖励。 在世界 5G 大会上，三大运营商展示了 5G 技术的最新应用成果，其中有许多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我们利用了 5G 加 MEC 的平台，对这些遗址公园进行了 AR 的一个成像。 在中国电信展区的屏幕上，可以看到洛阳二里头遗址公园当年的盛景被还原后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也是全国首家 5G 加 MEC 智慧遗址公园。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个视频里面就会显示出我们在这个原址拿我们的 iPad 扫的时候，它会呈现原先遗址复原之后的样子。 利用技术对历史古迹原建筑的复原和现在的遗址进行叠加，让文物活起来。而在中国移动展区，一个外观类似卡通形象大白的双臂六轴机器人正忙着做咖啡， 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这个机器人已经在西单咪咕咖啡店应用， 它能完成全套的冲泡流程，从取豆、磨豆，然后焖蒸、冲泡、手冲咖啡，对水流的速度啊，以及焖蒸的时间，包括用水的质量，要求会比较高一些。新手咖啡师的话，他可能很难保证每一杯的品质，但是我们机器人就完全把手冲的手法进行量化，所以它能保证每一杯出来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联通展区，12台摄像机模拟冬奥云转播的拍摄实景。工作人员介绍说， 真正的在直播过程中可以实现的360度的观看模式，表演表演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定格下来，旋转、回放、快放，或者叫倒放都行。比如像舞蹈啊、教育啊、模型的展示啊，这些可以的，它不需要穿戴任何设备。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昨天，天津市迎来秋季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天津市各中小学、幼儿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活动，教育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投入新的学习生活。 昨天，和平区岳阳道小学新学期开学典礼以“奋进百年，砥砺今朝”为主题，以三校区直播的形式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学校特别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志愿者校外辅导员张振东和吉鸿昌烈士的曾外孙女、优秀校友史如静，为全体师生上了一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课上，张振东用铿锵有力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述发生在天津五大道上的红色故事，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浴血奋战的历程。史如静与小学生们分享了自己前往西部地区支教的故事。 昨天早上，东丽一幼的老师们早早来到幼儿园，做好教室通风和各项消毒准备。幼儿园实行错时错峰，有序排队入园。教师在值守点位，为每位幼儿做好入园指引。保健医生为孩子们测温、晨检，把好幼儿入园第一关。开学第一课，东丽一幼围绕疫情防控、航天精神、心系郑州、升班行动四个主题内容，分别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新学期，北京校长教师轮岗启动，史家教育集团总校长王欢兼任天勇学校革新里小学校长，原校长赵丹阳校交流轮岗至史家实验学校任校长。根据东城区整体部署，将革新里小学纳入史家教育集团，将西总部小学、史家小学分校升级为紧密协同发展共同体，史家教育集团部分教师也进行了轮岗。 义务教育学校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是北京双减的一项重要内容，东城区和密云区为第一批两个试点区。东城区按照先教师后干部、先小学后初中、先骨干后普通、跨校际、跨学区、跨层级等原则，全面启动新一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充分发挥深度联盟、九年一贯、优质资源带和教育集团优秀人才的引领带动作用。 近日，北京东城区召开深化推进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启动会，新一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工作正式启动。东城区将选派普通教师交流轮岗，正职、副职交流轮岗均衡配置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同时，东城区新增史家胡同小学与革新里小学、北京景山学校与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与北京市第25中学等11对交流轮岗试点结对校，以及天坛永定门外学区一个试点学区，促进学区间、校际间教育资源的优质均衡发展。 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中心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时代楷模进校园启动仪式暨首场活动，昨天在北京市第五中学举办。航天员英雄群体代表杨立伟、黄伟芬等出席现场活动，为中小学生讲开学第一课。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彭岩的报道。 上午9:30，伴随着一场精彩的快闪表演，时代楷模进校园启动仪式暨北京第五中学2021-2022学年度的开学典礼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致敬航天员英雄群体。

羽毛球场所在的风雨操场上方是露天操场，中间楼板采用新型预应力空心楼板工艺，最大跨度达到 41.5 米，楼板最厚达到 2.5 米，楼板中间预埋了很多一米见方的新材料，这在国内都很少见。这个项目的主任工程师金乐说， 相同厚度的楼板混凝土用量大约得减少到50%左右吧，它的承载力会比普通的钢筋混凝土更好。 而在地下空间的食堂部分也包含了奇思妙想，顶棚的26个大圆盘看起来像电灯，但其实导入的是太阳光。金乐说， 在那个结构内壁里边，里侧有一个反射光源光膜，太阳光通过这个反射的光膜导到这个位置，夜间的时候呢，利用咱们地下室的灯带，光源呢又导到咱们地上，在草丛上呢，等于能实现一个小的光点的是效果。 二中经开区学校办学规模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今年新学期学校只招收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已正式使用这一新校园。 北京市城管委昨天联合市发改委等部门召开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实工作发布会。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从本月30号开始，北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调整到每吨300元。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报道。 发布会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9月30号起，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将由现在的每吨100元调整到每吨300元，并建立差别化收费机制。 自2022年9月30日起，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集体食堂实行差别化收费，具体标准为：实际厨余垃圾运输量低于定额标准50%的，按200元每吨计收；实际垃圾运输量在定额标准50%到100%之间的，按300元每吨计收；实际垃圾运输量超过定额标准的，超过部分按600元每吨计收。 其他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将等条件成熟后适时实施。另外，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可以按照重量计量收取，也可以按照容积计量收取。 重量计量和容积计量的折算系数以及非居民厨余垃圾定额标准、差别化收费实施范围由城市管理部门确定公布。 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介绍说，实行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后，将采取3项措施保障相关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一个呢，引入了一个交易场景的概念，垃圾计量的产生量确定是由收运方和产费方共同确认的，所有的收运的历史记录通过系统程序都可以从线上去查。第二个呢，为了保证这个计量系统的完好有效，日前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已经组织了专家，就它的技术要求和检定的方法有一套规矩。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建立一个容错的机制，就如果计量数据明显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容重的这个方法来进行纠偏。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数字产业化步伐加快，今年数博会拟签约项目的数量和总投资额都将超过首届。近几年，河北省加快发展 5G、大数据、云计算、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产业。2020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1.2 万亿元，相当于 GDP 总量的30%。产业数字化指标居全国第10位，请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省工信厅厅长龚晓峰： 全省已建成开通5.3万个 5G 基站，实现了省内社区市、雄安新区、主城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崇礼赛区 5G 信号的连续覆盖，卫星移动通信终端芯片、6英寸碳化硅晶片等30多个电子信息产品填补国内空白。2020年，工业云平台应用率增速、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均居全国第2位。 作为数字信息技术的盛大展会，本届数博会围绕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化方向，突出通信设备、半导体芯片、新型显示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将大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的企业和项目。今年数博会，全省共征集拟签约项目206个，总投资1500多亿元。省发改委一级巡视员高俊钊： 那么这次签约的项目与19年首届的时候相比啊，要签约的项目个数增加了56个，总投资增加了 47.4 亿元，其中信息技术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项目的占比比第一届均有明显的提高。主会场集中签约的项目投资规模较大，签约企业影响力比较大，拟定于9月6号上午作为开幕式最后一项议程举行，22个项目将集中签约。 高俊昭介绍，数博会期间，主会场还设置了单独签约室，供各市县政府及企业单独签约。同时，在3个分会场也会举行重大项目签约活动。截至昨天上午8点，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已经超过了34.58亿立方米，这比1994年9月16号蓄水量33.58亿立方米的历史最高纪录还多出1亿立方米。密云区昨天上午举行北京市密云水库保护公益基金会成立大会，下午密云水库流域2市3区5县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工作交流会召开，紧锣密鼓的布局，保护好密云水库这盆清水。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乘坐执法船来到密云水库，宽阔的水面上就像航行在平静的海面上。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水上分队队长崔小军告诉记者， 我们的日常执法原来用1至2个小时吧，就能把两个镇的水域都转完了，然后这水位一上涨，巡查面积也大了，我们现在就增加到3至4个小时了。现在我们日常执法利用这个无人机还有无人船，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巡查，目前我们正在百日整治期间，对这个非法垂钓的、非法捕捞的，我们已经立案了40余起吧。 9月1号下午，密云水库流域北京河北所属的5地政府主要领导联合签发了密云水库流域2市3区14、57生态环境保护和协同发展工作要点。密云区生态环境局局长蓝天介绍，去年密云区把原来的潮河流域1市2区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合作机制拓展成了2市3区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合作机制，覆盖了密云水库所有的上游流域。合作协议当时是8条，主要聚焦生态环境的联建联防联治，实际上就是共同履行保水责任，组成保水共同体。 我们在去年8条的基础之上，现在拓展成12条。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更多元。今年呢，加了2个板块，一个呢是协同发展，一个呢是乡村振兴。从生态环境领域，我们要实现区域的协同治理，我们同样要实现区域的协同高质量发展。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分布着数量广大的农村，在全面实现小康之后，下一步面临的重大的课题就是乡村振兴。第二个特点呢，是更深入。比如说科技保水，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从技防的角度，但是今年呢我们把它深化成4个层次，从人、从基础研究、从科学技术，还有从智慧系统建设。我们希望密云水库的保护在高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的突破。 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中海油能源发展工程技术油田化工公司在南港工业区重点打造的油田化学品渤海生产中心项目正式投产。这一项目也是目前中海油最大的油气水处理及输化运输化学化学品工厂。 油田化学品在石油工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油田医生。高品质油田化学品的研发与生产将对石油开采降本提效、绿色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次油田化学品渤海生产中心项目投资2.7亿元，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拥有破乳剂生产线、高温生产线、清水剂生产线、复配生产线，涵盖了油气水分离、腐蚀防护、流动性安全保障和井下化学4大产品体系和22种产品系列。这一项目投用后，自主产能将达5万吨每年，占到国内油田化学品近80%的市场份额。多品类高品质油田化学品的持续供应，将为我国海上油田开采和平稳运行提供重要保障。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期运输圆满收官。期间，北京局集团公司共发送旅客 3977.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64.2 万人次。首次服务于暑期旅客运输的京哈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135.1 万人次，京雄城际累计发送旅客 25.7 万人次。 暑运期间，北京局集团公司开行2021年首趟共产党号援疆旅游专列，同时开行京津冀旅游班列，结合三地丰富的旅游资源，设计安排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处景点和休闲项目，助推文旅产业复苏。 昨天，以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大力推进质量强省建设为主题的2021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2021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安排了包括质量提升、质量服务、质量监管、消费维权等四个方面多项活动，与往年相比，在拓宽覆盖范围、提升参与程度等方面体现了新变化和新特点。通过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增强质量服务效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智慧监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积蓄强大动能。 期间，相关部门将开展云上质量大课堂、河北品牌云展览等系列活动，展示河北质量发展成就，传播高质量发展理念，展现河北质量新举措。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平台，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及河北省质量工作方针政策，宣传推广各地区各行业质量提升行动开展情况和典型经验成功案例，深入宣传报道河北省质量提升的鲜活实践，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使质量月活动更加深入人心，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虚假发布高薪职位吸引女性求职者，再以入职需到指定医美机构整容为要求，让求职者还没得到工作就先背上了贷款债务。昨天，这起美容贷诈骗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我在58同城上看见有一家公司招聘总裁助理的职务，我就在网上投递了我的简历。有一个自称是金总的人通过微信加我好友，金总把我介绍给了王总当私人助理，一个月给我8万元钱。王总的司机赵军让我做整形。 现在公诉人当庭陆续宣读的证据就是受害的求职者们的陈述，九名受害人的被骗经历大致相同，本想获得高薪工作，最终竹篮打水。 对于刚才公诉人出具的证据，被告人有意见吗？ 没有。 而这两名站在法庭上身穿防护服正在受审的男子，就是这些受害人口中伪装成王总司机赵俊的徐某，以及化身为金总的王某。据公诉机关指控，两人在2019年4月到10月间，在朝阳区望京西园某楼底商的一家医疗美容诊所，以招聘高薪职位、入职需整容为由，设计求职者贷款整容，从中牟利40多万元。面对法官的讯问，徐某交代， 最后你们给这些被害人介绍成功过所谓的高薪工作了吗？ 没有。 做完整形了，那找你们的时候你们都怎么跟被害人说的？ 说准备要给他介绍那个老板发生了交通事故。 实际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不是。 你们跟医美机构是怎么分成呢？ 三七，我们70，我们两个5-5分。 由于两人在庭上都主动认罪认罚，且家属积极退赔，公诉人建议法庭以徐某、王某二人犯诈骗罪，分别判处4年9个月、4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案件没有当庭宣判。朝阳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练红仪指出，近年来我国多地都发生了相似的案件，且受害人群体呈现出显著特征。 以女性求职者为诈骗的对象，一般来说都比较年轻，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程度呢，普遍来讲不是特别高，所以对这种新型的诈骗手段的警惕心理也比较低。 列红仪提示， 求职就业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谨慎的去核查招工用人单位的相关的资质。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9月1号通报，8月31号零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昨天一些地方中小学、幼儿园集中开学，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规划部署，启动护学模式，积极应对学生集中上下学交通高峰，全力护航师生平安上下学。 各地提前分析研判早晚高峰车流人流情况，统筹优化学校门口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北京、沈阳、西安、深圳等地针对早晚高峰时段校园门前接送学生车辆集中等情况，制定针对性交通维护疏导预案。上下学高峰时段将警力重点向学校周边倾斜。上海、贵阳等地在有条件的校园周边道路设置临时停车泊位，便于接送学生车辆短暂停靠，即接即走。长春、广州等地会同多部门提前对校车主要行车路线、年检情况、安全设施配备、车辆性能等全面检查，严防黑校车、病校车上路。呼和浩特、长沙等地走进校园，利用开学典礼等，为学校师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家长，要使用安全的车辆接送学生，不要让学生乘坐超员车辆，驾乘汽车要系好安全带，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行经学校要减速慢行，避让学生，礼让斑马线，共同守护学生安全，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昨天是重庆市中小学正式开学的日子。作为一所新建成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广福未来学校迎来了首批346名学生。在重庆，今年秋季学期像广福未来学校这样新建成投用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一共有140所，方便近10万名学生就近入学。 在刚刚落成的璧山区实验小学永嘉校区，学校除了配备先进智能的教室、种类丰富的功能室，还拥有标准的400米塑胶运动场、室外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一应俱全，给孩子们锻炼身体、释放活力提供充足的空间。附近的北街幼儿园中郡景颂校区也是今年新建成的幼儿园，园内黄蓝白三色搭配的建筑场宽敞明亮，充满童趣的教室布置显得朝气蓬勃。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不少新学校打起了智慧牌。广福未来学校是南岸区首个智慧示范校园，学校将智慧家理念全面融入校园文化，各种智能化设计随处可见。 重庆市教委负责人介绍，今年秋季学期新建成投用的140所中小学、幼儿园大多分布在城市居住区周围，可有效缓解周边居民入学难的问题。重庆市还将继续加大教育投入，根据实际需要新建更多学校，增加学位供给，方便更多适龄学生在学门口、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学。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军方消息人士披露，美军撤出阿富汗期间与塔利班达成秘密约定，由后者在喀布尔机场外接应和护送美国公民撤离。按照一名美方官员的说法，与塔利班的合作非常顺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1号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军方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收到美国政府发出的通知后，前往机场外指定地点集合。按照密约，塔利班人员查验到场人员身份后，将他们带至一个由美军把守的入口，由后者接进机场。 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美国与塔利班通过政治对话等方式保持接触，但这一密约成为双方前所未有的战术层面协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上周在喀布尔与塔利班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巴拉达尔秘密会晤，不清楚密约是否在会晤期间达成。 美国虽然已于八月底完成了从阿富汗的撤军，但其发动的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在国际上备受质疑。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说，美国在阿富汗驻军20年间一直试图推行其美式标准，包括改变当地的政治架构，但取得的结果全是悲剧。对美国是这样，对阿富汗人更是如此。 普京说，向阿富汗强加外部方案行不通，并指出，如果有人要对他人做些什么，应该充分考虑他人的历史、文化和人生哲学，尊重他人的传统。普京上周表示，俄方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会介入阿富汗内部事务。苏联曾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1989年撤兵，这场战争被视作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 伊朗总统莱西9月1号在内阁会议上谈及阿富汗局势时说，历史多次证明，美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存在不利于全球安全、稳定和和平。据伊朗总统官网消息，莱西在会上说，过去20年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当今世界公然侵犯人权的明显标志。 莱西说，仅从多年来被杀害、受伤或致残的阿富汗妇女和儿童人数来看，就可以知道阿富汗正在发生一场无声的灾难。美国的对外存在从来没有创造过安全，而是损害了安全、稳定与和平。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月1号敦促阿富汗塔利班给那些想要撤离阿富汗的人保留安全通道。穆罕默德当天会见了荷兰外交大臣卡格后召开记者会。他说，卡塔尔向阿富汗塔利班强调，如果有人想进出阿富汗，应该保证他们的行动自由。 卡格说，荷兰将把驻阿富汗大使馆搬到卡塔尔。在此之前，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已经或打算把阿富汗使馆搬到卡塔尔。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由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特殊，卡塔尔有望在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塔利班政治领导层流亡卡塔尔，在多哈设立政治办事处。决定撤军前，美国与塔利班在多哈举行多轮谈判。据媒体报道，塔利班请卡塔尔为喀布尔机场的运行提供技术支持。消息人士1号披露，卡塔尔派出的技术小组已经抵达了喀布尔机场。 国际航空保险业人士9月1号说，各家保险公司目前不愿承保涉及阿富汗的商业航班、战争险等险种，原因是喀布尔机场眼下缺乏空中管制服务，面临潜在的火箭弹袭击危险。眼下承保飞往喀布尔的航班风险异常的高，这个变化将加剧国际社会向阿富汗空运物资和撤离人员的难度。 英国某保险公司销售主管卡曼告诉路透社，这家企业上周承保一些撤离阿富汗航班的保险业务，但目前没有民航班机敢飞往阿富汗。美国联邦航空局8月30号宣布，禁止美国民用飞机在阿富汗上空飞行，除非提前得到批准。 一名保险经纪告诉路透社，上周民航班机飞往阿富汗的战争保险费涨了5倍，保险商还设定了更严格的条款，例如飞机只能在喀布尔机场停留2小时。业内人士说，如果喀布尔机场的空中管制服务恢复正常，航空保险业务或许很快就会重新覆盖阿富汗。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号16时50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27942例，达到2亿1755万8771例，死亡病例增加7308例，达到451万7240例。 美国德克萨斯州中部一所中学2名教师上周先后死于新冠病毒。他们所属学区8月31号宣布暂时关闭学区内的所有学校。目前尚不清楚两人是否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鉴于学校师生中新冠确诊病例增加且缺课人数越来越多，依据上级卫生部门建议，该初中所属的独立学区决定8月31号到9月6号期间关闭学区内所有学校，9月7号恢复线下教学。 随着高传染性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播，德州新冠疫情反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德州7日内日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5400例，日均新增死亡病例超200例。 当前伊朗正在遭受第五波疫情冲击，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国蔓延。根据伊朗卫生部1号发布的数据，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3170例，新增新冠死亡病例599例，累计死亡108393例。 伊朗卫生部长艾诺拉西1号表示，防控疫情和扩大新冠疫苗接种是伊朗新政府的首要工作。卫生部门目标是明年2月初完成全民接种。数据显示，伊朗8000多万人口中，超过1900万人已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其中超过900万人完成两剂接种。 菲律宾卫生部1号报告显示，菲律宾疫情近期再次快速反弹，德尔塔等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持续传播。8月以来，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1万例，其中8月30号达到22366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 世界卫生组织驻菲律宾代表阿贝亚辛格8月31号说，鉴于从样本中检测到大量德尔塔变异毒株，世卫组织认定这一毒株已在菲律宾社区传播。这一波疫情使菲律宾卫生系统面临严峻挑战。非政府正加速推进疫苗接种计划。非卫生部数据显示，1300万菲律宾人已接种完两剂疫苗，约占总人口的 12%。 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居家令等防疫措施，英国民众日常开支减少，可存的钱增加。英国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18个月间，英国人储蓄额增加1900亿英镑。尽管如此，但离财务安全感仍差7000多英镑。 英国广播公司8月31号报道，英国人现在的储蓄水平距离他们获得财务安全感所需的金额差距共计3710亿英镑。英国约克郡住房互助会调查2000人后得出结论，英国成年人需要储蓄大约1.75万英镑，约合15.5万元人民币，才能在财务上获得安全感。 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居民遭遇飓风艾达，忍受高至35摄氏度湿热天气，不少居民还要担心接下来整整一个月都要面临断水缺电的局面。艾达8月29号袭击墨西哥湾北岸地区，迄今确认造成4人死亡。 作为艾达登陆地，路易斯安那州首当其冲。据收集用电数据的美国网站估计，截至8月31号凌晨，即飓风登陆48小时后，受灾地区大约130万用户断电，大部分在路易斯安那州，而且电力系统估计断电情况可能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白宫方面说，总统拜登已要求联邦层面协助灾区恢复供电。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8月3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美国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极端高温天气将给美国公共健康和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报告预计，美国2050年将有约 5.9 万人死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年经济损失预计可达5000亿美元。 依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美国大约三成人口，即约1亿美国人，当年将经历至少100个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高温天。预计约45万人将因极端高温天气遭遇工伤事故，而现阶段这一数字约为年均12万人。 世界气象组织1号发布最新报告说，过去50年，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增加，与天气、气候或水患有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与此同时，得益于早期预警和灾害管理的改进，相关死亡人数大幅下降。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图集，总结了过去50年的主要经验教训，并提出建议。报告说，过去50年全球报告的这类灾害事件超过 1.1 万起，死亡人数超过200万，损失达 3.64 万亿美元，超过 91% 的相关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根据报告，排名前10的灾害中，导致人员伤亡最严重的是干旱、风暴、洪水和极端气温。年均死亡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的超过5万，降至21世纪头10年的不到2万。 同一时期经济损失增加七倍，其中风暴是造成破坏的最普遍原因，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最大。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和降水的次数正在增加，并将在世界许多地区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但严峻的统计数据后面是希望，经过改进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已大幅降低死亡人数。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2021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开幕。北京城市副中心组团将携两展三活动亮相本次服贸会首钢园区。届时，北京环球度假区内充满中国特色的功夫熊猫、小黄人以及侏罗纪世界中可爱的恐龙宝宝等将来到现场和观众进行互动。 此外，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小程序复现大运河前世今生，将千年运河文化装进手机。唐人房、唐娃娃、景泰蓝工艺品、红船首座、大运河小剧场等近20种非遗文创产品现场展示，让文化看得见、摸得着。 本次服贸会亮点之一是首次将文化板块和旅游板块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专题展将在首钢园区文旅新品质展区重磅亮相，展现文化、旅游、科技共融的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的新魅力。 该专题展以古韵新城、身临其境为主题，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古今交融、中外结合的发展思路，设置文化旅游区、特色小镇建设、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运河商务区和大运河文化带产品展示区五大分区，展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新规划蓝图的文旅新图景、产业发展升级新动能及城市发展新活力。 央视热播大剧《觉醒年代》播出以来持续引发公众热议。经过反复打磨，作为电视剧编剧的龙萍萍刚刚改定约70万字的小说文稿，10月份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推出。 今年2月，43集长篇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次全景式展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和历史画卷。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首播期间，该剧平均收视率达到了 1.29%， 首播之后引发的好评不断。31.7万网友在豆瓣上为其打分 9.3。 据了解，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以来，不少学生家长反映，观剧时遇到不清楚、不理解之处会到网上搜索，但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准确性难以保证。为此，长篇小说《觉醒年代》面世前，安徽人民出版社刚刚推出了由龙萍萍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占才主编的青少年党史学习读物《细说觉醒年代》。作为一本青少年版的《觉醒年代》，以49个独立的篇章故事，将电视剧场景与真实历史一一对照，内容权威，可读性强。 谍战电视剧《代号山豹》今晚在央视8套电视剧频道开幕，《代号山豹》由何群执导，邢家栋、曲月等主演。全剧讲述了代号山豹的中共特工赵文忠和日本人斗智斗勇，成功保卫了国家领土与宝藏的故事。该剧导演何群生前曾执导过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话剧改编的电视剧《茶馆》以及《使命》《铁血兄弟》等多部高口碑的影视剧作品。《代号山豹》是何群导演的遗作，同时这也是实力派演员邢家栋与导演何群继《零炮楼》《养父的花样年华》等作品之后的再一次合作。 上周五，20世纪影业出品的电影《失控玩家》在内地公映。该片在北美地区已经提前2周公映，并且连续2周取得了票房冠军。内地公映4天，票房为1.84亿元，网络评分高达7.8分。 看完《失控专家》的观众很容易联想起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头号玩家》，因为这也是一部以游戏为题材的电影。其实两部电影有同一个编剧马特·利伯曼，细心的观众不难看出两部电影在风格上有某些相似性。 从本质上看，《失控玩家》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瑞安·雷诺兹饰演的 NPC 盖，从一个在游戏中充当背景板的银行小职员，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拯救自由城的超级英雄。虽然《失控玩家》在哲学性上不如《黑客帝国》系列，但是这两部片子之间也能找到一些共同点。 昨天，针对因剧集《扫黑风暴》超前点播引起的争议，腾讯视频发布声明回应，未来将尽快调整解锁规则，支持选集解锁，提升用户体验。随即，曾经对超前点播模式提出过意见的上海市消保委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对腾讯视频的承诺改进表示支持，并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平台能够积极跟进。 腾讯视频方面表示，超前点播是视频网站在保证普通用户和 VIP 用户原本内容更新节奏不变的前提下，为有超前观看需求的 VIP 会员提供的付费点播服务。腾讯视频表示，将对超前点播服务进行优化，支持用户选集解锁，以在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让用户享受到更具个性化的追剧体验。 近期，文艺行业个别演员失德违法行为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官方屡出重拳。据曲艺杂志融媒消息，中国曲协主席、中国曲协行风建设委员会主任姜昆撰文，坚决抵制失德失范。 文章指出，曲艺界行风建设任重道远，在畸形的饭圈文化影响下，刷量控评、谩骂攻击、造谣歪曲、网络暴力等行为在信息时代大量存在，演出节目上的不负责任、不讲艺术后果、三俗问题屡禁不止，经常给我们的艺术家带来困扰，给我们的创作带来干扰，也给曲艺界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坐落于北京长安街沿线的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有各民族文物近50000件。昨天，由民族文化宫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在京开展。首展的三个展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别聚焦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少数民族敬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礼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民族工作文献档案，通过400余件珍贵文物、古籍和档案资料，回顾了党的百年历程、工作奋进历程，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丽画卷。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